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好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第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 嚟 啊？ 舉藥。咁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加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嘅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國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啦，翻嚟咧就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啊，讀咗啲網友嘢先啦。Ben Robin 即刻回應啦，佢孔卡咧就係呢、這個阿根廷人，你請食飯啦。好，點解我請食飯？ 係咯，我都唔知道。 係咯，即係食巴西燒烤咯，好冇？孔卡個問題咧就唔係新聞嚟㗎啦，佢成 Q 日都嗌走啊，嗌到煩啊。近日對山東咧，佢就冇踢，佢冇去踢，去咗香港睇醫生。穆里奇咧就成日去尖沙咀咧就买奶粉嘅，哇唔系啊嘛，你讲真讲假啊？ 喂，讲球员，拆开少讲，我有晚礼拜二晚喺 Red 度走啦，放工啦，点零两点钟行落去啦，行落去完全因为冇 van 仔搭我翻屋企，咁所以就落到去落喺道后边近翻地铁站嗰边啦，跟住迎面过马路对望咧一个好高嘅鬼佬。有個大肚腩嘅，我懷疑嗰、那個，我覺得有八成幾次係簡東拿，即係有冇人可以幫我 check 下簡東拿呢個禮拜係咪曾經嚟過香港度做分唇？ 點解你當時唔問佢咧？ 冇啊，我一見到呆一呆，跟住然之後佢就已經衝咗入去間啲賓妹嗰啲地方度。 O K， 咁最近其實好多人都嚟咗香港㗎，碧咸都係啦，都有 碧咸嚟啦，嚟咗啦，係啦。 咁啊，讀埋先啦。佢話富明尼斯個主席咧，即係巴西富明尼斯球會嘅主席咧，就都話啦，佢下年咧即係孔卡就會翻去㗎啦。同時恒大咧都揾緊佢咧，就揾緊佢嘅代替品。放心啊，如果下年恒大升散孔卡嘅位置咧都唔再重要㗎啦，納比父子咧就會搞掂佢㗎啦。我對恒大未來就好有信心， 你覺得 佢會翻嚟廣州踢埋其他比賽嘅，唔使驚。咁即係咪話孔卡而家係喺養和醫院呢？ 啊，唔係，佢好似翻咗， 唔係即係佢個仔啊 Benjamin 啊嘛，頭先咪講咗咯， 其實係佢去養和洗一洗胃咋嘛， 食錯嘢， 屌，單嘢係過去咗㗎啦，即係其實嗰個講翻之前嘅嘢， 係 OK， 咁啊亦都話好快啊 ，Ben Robin 又即刻再回應，佢話另外想回一下入籍球員嘅問題，而家香港都有缺少球員嘅問題，同時都有好多外援好有興趣加入港隊，加上英國佬自己個本土意識好強，唔容易踢到嘅就放咩？唔容易踢到嘅就放心啦，唔知講咩？咁但係香港嘅問題唔係缺少本土球員係嘛？ 唔係香港球員係咪再識踢足球啊？ 香港嘅問題係缺少球員， 唔係 缺少球員， 唔係唔可以比嘅。係香港大佬啊，最近有一場 U 唔知十 Q 幾啊，對越南啊，因為乜鬼都輸，唔知五球四球㗎。香港啲足球算把啦，唔係我想踩自己個地方嘅足球咁，你但係即係搞足運嗰啲人士，你真係對佢冇乜希望㗎嘛。 唔係香港嗰個係業餘聯賽啫， 係啊，業餘都不如啊， 太冇資源啦， 係啦，太冇資源啦。咁啊， 香港人係中意踢街波多過都只中意踢精英。係 啦，唔係香港啲人中意睇波就多過踢波嘅，係 你中意賭波都睇。係 啦，冇錯，你睇如果第日賭波有比賽咧，香港應該都係強隊嚟嘅。係啊， 世界奧林匹克賭波大賽， 唔係真係嘅喎。你話如果你嗰啲咩讓幾球？让几球啲鬼仔真系计唔捻掂，即系讲乜噶大佬？乜点走地啊？喂，点样？但系真系搞佢唔掂噶。 但系未必够啲同胞就 哦，咁啊，同胞都系强队，但系有困嘅应该。 有得困噶，赌波呢家。 咁啊，读埋仲有阿 Eddie Ken 啦 ，Eddie Ken 又回应翻我哋关于 HBS 事件啦。佢话我对 HBS 呢个节目嘅意见咧，系希望抽水嘅时候咧，主持咧就讲完一段说话先嚟抽啊。知唔知啊？即係大家要有規矩， 俾波啊！ 要係啦，即係人哋講緊嘢，唔好雜羊歌病，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師兄佢哋咧就都未講完想講嘅説話，就插句抽水，好容易咧就帶咗去抽水嗰個説話裏邊啊！非常好嘅講得，原來想講嘅説話咧就冇咗啦，間中一句半句仲能忍受，但係成段評論曼聯場波都係不停咁啊插插嘴抽水，想抽咧就請等講完先抽啦。我就唔需要测试我嘅身体状态啊！我唔会难为自己，更加冇资格要任何主持收声。我只系想讲出我嘅睇法，我自己会选择听或者唔听。希望大家唔好太在意是或者是否同意我嘅睇法。呢个纯粹系个人嘅感受同埋决定。 尊重 我。多謝 Eddie Ken 先，係啦，即係非常好啊！寫一段咁嘅，即係我覺得好清楚講出，即係一啲佢自己聽個節目嘅感覺啦。咁我覺得每個朋友都可以好似 Eddie Ken 咁啊，咁啊， 咪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我哋其實做節目係需要呢啲意見， 最重要係要自己選擇聽定唔聽咯。 唔係，我覺得係俾翻個 credit 佢，因為其實好多網友係唔會夠膽去寫嘅。係 啊， 即係你話以前就算 即係譬如好似以前啊，所以我唔係話曼聯嗰啲球迷係高質素㗎。真係㗎喎，我以前好多呢成日話我抽阿仙奴水嗰啲，嗰個球迷唔講㗎， 唔講㗎， 嬲㗎，咁早撚咗佢㗎喇，唔聽㗎，咁樣咁你又唔話俾我聽，你究竟我講咗啲咩呢？我咩得罪你呢？我而家都唔知呀，十幾年啦都唔知道，即係唔好囉，咁樣係呀，又俾我覺得你係小氣㗎，係咪先？係 呀，所以 但係好啦，曼聯啲球迷好㗎，真 係即係有好多網友係唔會俾意見嘅，係 嘛？ 同埋好多都係匿埋自己唔知點樣， 係啊， 咁樣寫出嚟好。 好嘅，多謝曬先。 係交流下意見， 交流下意見。 即係你可能講意，我哋未必完全同意，但係我哋聽完之後，即係自己都會諗一諗究竟咩事咧。 係啊， 咁即係大家都有一啲有啲，就算可能我哋冇好直接咁回應你，但可能我哋之後都會大家傾翻，咁可能都知。 幫你翻曬 啦，係啦，都有啲可以俾我哋改進嘅機會啦， 好事嚟㗎，好嬲八爆走咗自己又開返嚟講啦。 好啦，今日咁樣啦嘅節目啦，我都好少話咩抽水呀、插嘴呀嗰啲呀，因為其實有啲嘢因為有啲嘢呢 唔好插嘴， 係啦，唔好插嘴住啦，大哥 等你講曬， 我冇插嘴，我笑㗎喎， 我頭先都係笑打斷咗我笑 話。好，對唔住，對唔住， 你要聽網友講，俾人哋講完一次先至再講。 我今日都冇點出聲啦，係咪先？就係講兩句國籍嘅問題啊，咁樣之類啫嚇。咁就希望大家就多多包涵啦嚇。 係啦， 我都會尊重各位嘅意見。 同埋而家曼聯就的確就陷於低潮嘅時候咧，咁我都唔想打落水狗嘅。 得知道知道知道， 除非咁樣啦，你識插嘴嘅時候，你要用翻啲中共理論可以插咗成。 唔係，我覺得我覺得 唔得喎，中共呢一樣嘢 佢真係唔得喎，講真喎。 喂，大佬，我喺十幾年喺英國喎， 唔係咯，得啊，所以唔得 嘅。唔係，我覺得足球運動一路嘅傳統都係嘅，即係我哋唔係講真嘅，即係我哋係算是已經是不錯的真的即是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擁護不同球隊的球迷那在這裡其實都可以盡量都是包容到的那我覺得就是 keep 住這種的態度啦 我遲些可能會找一個呢愛華頓的球迷上來 好啊 但他又不肯 好啊 OK 啊 四幾五年了做了節目 誰啊 足球頻道 咯 OK、我不止而已那還有就是這個還有一位網友 Sam Cock 他就說剛才講的那位長跑手啊個名字就是穆法拿冇錯 ，Mo Farah 咁咧就係忠實嘅阿仙奴球迷嚟噶，而且仲係去過呢個科爾尼跟操咗一夥。科爾尼咩 嚟㗎？阿仙奴嗰個青訓基地。 OK， 咁啊，即係嗰次曼城對阿仙奴跑完咩之後，唔講感受問記者賽果嗰、那個，唔係太 get 到啊。咁就原來 Mo Farah 就係呢個阿仙奴嘅。咁啊，呢啲跑手通常都係啲。即英格蘭嗰邊啲跑手啊，或者好多啊，做呢、這個短跑嘅係邊個？ 保特， 保特就係曼聯嘅。OK， 保特就曼聯啦。啊，啲跑手多數都係睇波嘅。OK， 係 啊。 OK， 咁啊， 網球手都有， 係咪啊？ 賽車嘅都有。 OK， 得好啦，咁就差唔多咯噃。但係睇下仲有咩讀下先。啊，仲有喎、 啊。 你好明顯係逃避嘅一個 topic 㗎。唔係，讀埋呢個啦，都係 Ben Robin 啦。佢話今集嘅點子冰冰做得好好啊。 係啊， 係啊，真 係。我唔係亞迷，我都覺得你哋講得好好啊。幾位主持加油啊 ！EV 真係好正啊，而家 真係上咗季。 都話唯一最差嘅就係一個月一集咯，講撚咗啦。係 咯、唯一嘅 嚴重譴責啊，簡直 係嚴重譴責。 OK， 好啦，咁啊，翻嚟講埋一個非常之唔想講嘅 topic。真係好撚嘔血，係啦、啊，因為係啊，真係哇完嗱，實有好多嘢講錯㗎，唔好以為淨係呢個孔卡會講錯國籍啊。咁就英格蘭嘅世界盃講咗未啊？我哋頭先接翻住啦，世界盃外圍賽咁啊，最後一輪特別係歐洲嘅賽事啊，全部都去到尾聲㗎啦。咁首先就係、有大約有成。22個位置啦未確定到係邊幾隊啦咁啊今如果踢埋今個禮拜即係計埋周中呢咁起碼就這個歐洲嗰邊 歐洲賽區就 九組係咪好似 係啦九組就打曬爭呢個即係首名出線 即係會有起碼會有九隊啦 係啦 九隊再加其實仲有其他啦有美洲嗰邊都有啲會係今個禮拜會決定埋啦，咁非洲嗰邊就未嘅，非洲要打到11月中嘅，因為今個禮拜咧就即係十隊就打兩回合啦，頭一個回合就10月打，咁咧就我記得就應該希望冇記錯啦，11月中就會先係再打埋第二輪嘅，咁所以咧就非洲嗰邊咪未解決嘅，咁啊嚟緊咧就係應該係10月10幾號呢應該係今晚或者聽晚有波踢㗎有啊。 記得係今晚。 係啦今晚應該有啦。貝基納法索就會對呢個阿爾及利亞啦。跟住呢就係呢、這個象牙海岸即係咩科特迪亞。 科特迪亞。 就會對呢個塞內加爾啦。埃塞俄比亞呢就會對呢個尼日利亞啦。特尼西亞呢就會對喀麥隆啦。加納就會對埃及啦，牌面睇咧，你話最近嗰場咧就應該係頭先講緊嘅加納對埃及啊！哇，呢場我就覺得係真係五五到爆燈嘅一場比賽嚟嘅。咁啊，係咩？ 塞內加爾對呢個 科特迪亞， 科特迪亞都 你都覺得好近， 都近 係咪啊？你都覺得係咩？ 我都覺得呢場都近，雖然塞內加爾呢幾年係即係除咗係 塞內加爾就前面好勁啦，帕比斯斯啊、丁巴巴嗰扎嗰啲都係啦，迪亞美啦、韋斯咸咪迪亞美嗰扎又係啦。咁啊但我加納同埃及就真係好近咯，即係兩隊。咁你雖然我哋都講過就係埃及就冇乜球員識㗎啦，咁唯有即係唯一識嗰個就喺巴素。我哋都睇過佢嗰個威力啦，對車仔嗰場波嗰個穆罕默薩拉啦，即係右手邊 好快嘅一件球員啦。咁其他嘅就冇乜認識嘅啦，因為好多都係啲穆斯林球員啦，咁啊冇乜點出外啦。但係個我哋都講之前都講過，佢分組賽嘅係咁多隊嘅成績係最好嘅，冇輸過全勝嘅。咁所以一啲都唔可以睇埃及啦。 嚇、啊，英超嘅就應該係數嗰陣時嘅米杜士堡嘅薩高。 嗯，係係。 都好耐啦， 好耐，好耐 啦。今屆都仲一個啦，喺侯城嘅 Elmut Mohadi 啦，啊，都咪係得，即係來來都係得幾件。咁所以嗱，非洲就未就缺唔到啦，亦都速速講下呢個美洲區啦。咁美洲區嗰邊咧，就首先頭兩位已經出咗線噶啦，美國、哥斯達黎加都出咗線噶啦。咁而家最關鍵嘅嗰、那個係啦，咁焦點應該就係墨西哥啦。今晚。就會係咪係啦？今晚啊，生死大戰，墨西哥就會對住呢個巴拿馬。咁巴拿馬就排緊喺第四位， 係啦， 第四位就有附加賽踢嘅。美洲就會對住大洋洲嘅紐西蘭嘅，所以咧出硬線嘅。咁啊所以墨西哥就從未試過斷咁滯嘅，即係喺咁啊今屆真係窩火啦，打咗八場波，贏過一場波，入得四球，咁啊和五場，好似唔識入波咁樣嘅。咁啊睇下，咁啊今晚咧就換咗領隊啦，領隊都換埋㗎啦。雖然我呢個領隊咧，我哋對佢咧就冇乜嘢認識啊，咁但係咧佢就喺墨西哥直情係一個即係費格遜咁嘅級數啦，域陀文路。胡斯迪治啊，應該係叫做咁咧，就呢位就臨危受命嘅領隊咧，就係喺墨西哥教過好多隊球隊，咁最後就教其中一隊班霸 Monterrey 嘅，咁然之後咧就個戰績好犀利嘅，即係聽聞話佢咧就一生嗰個教練生涯裏面咧打過14場嘅 final 嘅賽事，任何杯賽 final 嘅賽事 係 贏咗13場嘅，即係帶隊啊， 帶 隊啊。咁啊，所以就臨危受命啦，就佢又從未教過國家隊，但係喺墨西哥咧就係殿堂級嘅領隊嚟㗎啦。50多歲到嘅好似， 哇都好後生， 好似50多歲到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搞翻掂啦。咁我諗就墨西哥就嚟緊將會有兩場波要踢啦，一場波就會對住主場對住巴拿馬，另外15號咧就會作客就會對住已經出咗線嘅哥斯達黎加。呢一輪賽事咧 ，Costa Rica 咧就好好關鍵嘅，因為佢出咗線可以打兩場風流波，一場咧就係今晚就會作客對住呢、這個第幾位啊？呢、這個第三位嘅洪都拉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三四五位咧都要問個 Costa Rica 咁滯嘅，咁所以睇下 Costa Rica 嗰個態度會係點啦。咁至於另外一隊已經出咗線嘅美國咧，佢其實仲有一場波都係要對住巴拿馬嘅，咁所以咧其實出咗線嗰兩隊嘅態度係好緊要嘅，即係將會影響住洪都拉斯啦、哥斯達黎加啦，同埋呢個墨西哥嗰個最後嗰、那個嗰個位置嘅最後嗰個位置。咁所以就睇睇墨西哥會唔會斷攬啦。咁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焦點啦。小豆仍然係在陣中嘅，我記得仲有咧，就睇到個大軍入面有呢個杜斯丹山道士會喺度啦，仲有就維拉里爾嗰兩件嘅西班牙腳喺度啦，我記得。咁仲有就，但係好似係唔見咗Calzuela 喎，即係呢個我就唔知咩原因啊，即係有頭睇啲網友可唔可以話到俾我聽啦。咁啊，譬如維拉利爾嘅查維亞昆奴啦，咁嗰啲又喺度啦，咁啊仲有邊啲咧？就好多都係本土球員啊，咁啊仲有啲屬於 Monterrey 嘅咧，就即係屬於新領隊嘅舊將咧，咁啊都仲有一紮嘅，咁所以我諗就睇下會唔會可以執翻好少少個信心啊，諸如此類啦。今晚呢場波， 巴拿馬都好鑊啃嘅應該。 巴拿馬個表現好好嘅大佬，喺今次嘅世界盃外圍賽，係啊，即係而家係排喺第四位㗎，佢頂得住就佢出線打紐西蘭㗎啦，到最後咁，所以要即係而家真係冇嘢，即係好難講啊，大家都好有鬥志啊，去到呢個時候。咁啊，硬仗嚟㗎。咁啊，美洲區啊，大致上嘅形勢咁啦。 好啊， 咁再我哋就返去就係呢個歐洲區啦。 歐洲區。 咁講埋南美啊。 係南美啦，南美我唔可以 定晒局㗎啦。阿根廷、哥倫比亞、智利呢都出咗線㗎啦。OK。咁啊，從牌面上睇呢，委內瑞拉係打多場19分啦。但係今個禮拜即係仲有場呢，就係厄瓜多爾呢就會對住烏拉圭嘅。OK。 基本上兩隊握手嘅話咧，韋留瑞擺攞幾多分到咧，都冇噶啦。OK，、嗯、因為第五席位好似又 係 打。 其實都要留意下烏拉圭啦，嗯、即係仲有就係表現唔係太好嘅烏拉圭啦。咁啊，睇下最後睇下可唔可以。 附加噶啦， 第五嗰個附加賽就 附加冇問題啊，對亞洲噶嘛，對約旦啊嘛，係 咯， 實贏啦。 唔係啊，好老實講，你俾我買波講真㗎，厄瓜多爾對烏拉圭場波、嗯、一定係買和㗎，大佬兩隊攞一分，韋留瑞擺唔使踢㗎啦，攞幾多分都死㗎， 係咪啊？即係今晚你嘅你嘅 tips 等等等 買呢場和和啦 ，OK， 好， 使唔使瞓身耐咧？ 瞓唔夠咯， 屌，即係冇呢，因為立成副身家買曬佢啊嘛，係咪？ 你哋點解輸咗人哋賴你啊？ 係咪？哦， 輸咗要當你 賴的啫嘛，有問有的比嘅照 ，OK， 咁啊，歐洲區咯喎， 歐洲區嗱，講翻講多次嘅賽制， 新九組 係啦，佢有新九九組九隊，九組就分別榜首嗰隊就直接出線，跟住咧。另外就八队最佳嘅次名， 嗯， 就打呢个附加赛，咁就 淘汰 淘汰剩一队，淘汰剩四队，即系八队就每即系每抽就两队两队咁对战，就有四队出线，咁就总共就十三个席位。 嗯，即系过埋星期二晚，即系你听埋 HBS， 跟住然之后咧就睇埋嗰场波，就会有。九有八队，唔系有九队嘅欧洲嘅榜首，分组嘅榜首就会系出线噶咯，吓咁啊逐组睇下啦。 好快你数一数啦，基本上 A 组方面啦， 比利时 排榜首， 基本上出眼噶啦。 克罗地亚排第二位啦，比利时系一定出眼线噶啦，争在系打附加赛。 呢组咧其实冇乜嘢特别嘅太大嘅变数噶啦，两场嘅比利时嘅赛事分别就会系 克罗地亚， 今晚会作客对克罗地亚，同埋呢个主场就会对威尔斯，两、嗯、场夹埋攞一分，比利时就 系 出线噶啦。 系啦， 吓咁啊！今晚所谓都有场硬仗嘅就系 Croatia 就会系对住比利时啦，但我相信会两队都会踢得几保守嘅、应该会睇住嚟踢，因为 Croatia 亦都系只要唔输波都好稳阵嘅，除非佢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系两队已经携手噶啦，因为点解咧？塞尔维亚同苏格兰系打多场噶，只系打即系。就是得翻一場波打嘅，塞爾排第三。 呢啲組係已經定咗， 定咗㗎啦， 比利時同克羅地亞㗎啦。 哦，唔係 ，OK， 係唔係 ？OK， 要咁講 ，Croatia 係一二名未定，不過 Croatia 就係冇後顧之憂㗎啦。Sorry， 係呢個都要又係啱啊，睇到個分數。 係 咁仲有就 佢個組嘅第二名都好穩嘅。系啦，最佳第二名其實都攞到17分，其實都好穩陣， 差唔多啦。 其實咧，呢個就係要網友講一講嘅，其實何謂最佳第二名呢？如果你話計分， 哇，好複雜噶， 係啊，好複雜啊，係啊。 嗰個你翻攞翻歐洲足協嗰個，唔係國際足協嗰個睇得到，有條 formula 計到 八百幾頁嗰個， 即係自己慢慢揾啦，係嘥氣啦。 好，咁啊跳落去 B 組講咯， 係 B 組方面啦，意大利就排榜首，咁啊第二同第三都爭嘅，第二就保加利亞排13分排第二位，丹麥排第。三就咁12分排第三位，咁啊10月12号即係听晚啦， 今晚啦、 今晚丹麦就会有场、有场硬仗嘅，丹麦主场就会对住意大利啦 ,ok, 而保加利亚呢就会作客亚美尼亚、 意大利出咗线㗎啦、 意大利出咗线嘅係啦，点睇呀丹麦。 丹麦要赢呀、 丹麦要赢啦、 问啦、你话和都唔难嘅对意大利，但你话赢呀真係窄啲嚟啦，今屆丹麥都好低潮啊。 保加利亞兩場，一場會對住亞美尼亞，仲有一場就會對住呢個捷克啦。咁啊，其實就今屆都唔易啃嘅。其實保加利亞都冇乜把握會攞得曬六分嘅，即係其實都係最後兩輪會睇下兩隊嗰個失分嘅情況啦。咁意大利其實就整個分組賽有好多場波嘅表現都唔係好嘅，但係佢又到最後都係贏，即 係 好多場都係咁樣。咁但係心態啦，因為佢已經出咗線啦，咁啊睇下即係會唔會放一放 丹麥啦。 丹麥 啦， 我覺得係會擺好多一啲， 係 擺多係咯， 有牙齒印啊， 丹麥同意大利有牙齒印喎， 係嘛？ 佢會。其實我覺得呢場啊，意大利其實應該會擺好多咧啲。入即係最後名單嘅邊緣人落去， 係 試 試下睇下佢表現，可能嗰啲就要搏命咯，即係未必，未必真係會放得好緊要。 丹麥就其實就一路都擺到，都係排緊整個賽事都係排到好尾嘅。咁、但係臨尾嗰兩，即係啱啱對上嗰輪就好關鍵啦，因為佢作下可以1-0贏呢個阿美尼亞啦。咁仲有就一場就仲一場就作下2-1贏啊馬爾他，攞足六分啊嘛。咁你上一鑊就保加利亞又塔 Q 啦， 記得對意大利啊， 係對意大利輸咗場啦。咁捷克又兩場波輸 Q 曬啦，咁所以丹麥先彈翻上嚟，咁所以就睇下最後真係可唔可以衝廁所啦，衝廁到啦， 踢噶丹麥呢場真 係咬住嚟踢啦。咁丹麥就有啲熟嘅球員就應該較為即係近況，我哋睇到好熟嘅就係亞歷神啦，即係熱刺嘅亞歷神啦。咁仲有一大扎就係啲德甲嘅球員啦，仙靈啊，喺呢個免恩斯啊，仲有呢個 Leon Anderson 啊，喺漢諾威啊咁嗰扎啦。咁仲有呢個艾加會隊長啦，仲有就係、又踢過和夫斯堡，又踢過呢個巴艾莫嘅卡查都係由而家踢緊里爾嘅。咁亦都有在即係有被選入球隊啦。咁仲有就啊舒米高個仔。加斯伯舒米高都是其中不都是后备来的，他就咁啊睇下点啦。咁仲有宾特拿都有入选，咁啊仲有就係呢个 Victor Fischer， 即係亚即士近方其实唔错㗎，仲都 OK 㗎呢个都。咁啊睇下呢一架球员啦，可唔可以帮到手啦。 好 咁啊仲有边 组 ?C 组方面，咁啊 C 组方面啦，德国就confirm 咗出線㗎啦，22分排榜首，第二位嘅瑞典17分排第二，第三位嘅奧地利14分，係啦。咁呢咁 終於俾我捉到你哋一個錯處啦。 咩呀？ 德國係未肯定出線㗎，賺一分。 啊係賺一分。 係啦咁啊。 唔係出就出眼㗎啦，爭再打又係一二 之 打。 喂，佢可以踢附加賽， 咁咪 咁 OK 又得，都得都得都得，唉，今日真係戇鳩鳩啫，又捉唔到添。 好啦，咁啊 OK， 我要講嘅係，咁啊今晚啦，最重要一場賽事啦，奧地利反底都靠。 屌你老味，全力幫呢個奧地利打氣啊，仆街！ 不如你幫瑞典打氣、啊， 咁就可以買瑞典啦，各位。 不如你幫瑞典打氣、 啊，好難打。瑞典主場對奧地利， 好關心呢一組啊。 係啊， 生死大戰今晚老虎蟹啦，唔好老蟹。即係都要睇呢個瑞典主場對奧地利啦。 我唔睇呢場啦，一直講。 老虎蟹都睇奧地利啊，大佬真係希望可以搞得掂啦。 因為贏咗嘅話咧，就17分同分，得失球就壓過翻瑞典排第二。 然之後尾場係邊隊？然之後尾場大家係對手咧？ 奧地利就慘啲，作客不過對住榜尾嘅法羅群島， 有幾人慘啊！ 瑞典主場就會對住德國㗎啦， 係啊，即係所以關鍵就係今晚嗰場啦、啊，因為即係我都係咁講啦，睇下嗱，即係德國應該我先假定德國係會幫手嘅。咁首先就我諗今日都係同呢個細佬奧地利講咗嗱，你首先自己努力啲先， 係啦， 你搞撚掂呢場波，贏撚咗瑞典，下一場我哋擺最撚強陣對呢個瑞典， 係 懟撚冧佢擺。摸撚和佢，咁跟完之後奧地利咪輕勝法羅群島咁出線， 應承你老師嗰場一定打， 係啦，老師一定打瑞典， 佢唔使，即係佢會擺啲邊又係嗰啲邊緣人又係搏命嘅陣容咯，即 係 佢唔需要擺翻曬啲咩梅拿嗰啲，佢好少啲全部都唔出㗎啦，擺翻啲咩歌石啊啲冇出嗰啲咧，嗰啲即係喺啲問水嘅得。Dresser 嗰扎你介乎揀同入選同唔入選之間嘅，全部攞去搏命㗎呢啲。呢一輪一定會 咁啊，睇睇奧地利個 squad 就 OK 啊，阿拉巴在陣喎，應該係啦，阿拉巴在陣啦、啊。咁仲有一扎我哋好鍾意嘅德甲球員啦、啊，伊雲斯茲斯啊、艾拿杜域啊、祖魯蘇域啊，跟住仲有夏力克啊，仲有阿仙奴嘅唔係阿士東維拉嘅韋文啊等等啊、歪文啊呢啲全部喺度㗎。即係希望呢站啊，仲有富哲斯啦、小奧克零四呢個隊長啊，仲有呢個普渡啦、雲達不內梅咁一大扎，即係我哋啲睇慣德甲熟口熟面嘅，好撚過淨係睇一個伊巴伊莫維噶大佬，係咪先？全力幫奧地利打氣，咁一於下個禮拜翻嚟慶祝奧地利出線啊！ 好， 好，咁啊，仲有咩嘢 ？D 組啦。 荷蘭就排榜首，一定係咩㗎啦，就 出咗線啦呢隊， 一定就去巴西㗎啦呢隊，反而下面就立立亂啦，匈牙利排第24分，土耳其 組就犀利啦， 土耳其排第33分，羅馬尼亞13分， 上一輪我哋就好睇好土耳其會鏟上嚟㗎，終於真係鏟上嚟呀，5-0贏安道爾，跟住之後2-0作客好關鍵贏羅馬尼亞嗰場波，係啦， 不過我想講睇完成個即係應該講嘅係匈牙利、土耳其同埋羅馬尼亞啦，比較有優勢嘅係羅馬尼亞，點解呢？ 冇錯啊！ 羅馬尼亞連續兩場波，一場作客就係榜尾嘅安道爾，今晚打嘅，跟住下個禮拜週中嗰場主場就會對愛沙尼亞。 係啊， 咁而匈牙利同土耳其咧，分別都要對翻對榜首嘅球隊荷蘭。是啦， 罗马尼亚是有权攞晒六分的， 是啊， 攞晒六分就会是19，19分你睇到匈牙利同土耳其呢个样呢就真係唔多次攞到19分㗎喎。 係啊， 咁所以同埋羅馬尼亞有一個好嘅優勢，就係咩呢？喺三隊波裏面呢，佢嗰個默契係真係最好啊，因為成隊波大部分都係嚟自呢個布加拉斯特星隊啊，好多差唔多成隊基本上有7-8個球員都係，咁所以就上一場見佢羅馬尼亞贏匈牙利3-0嗰場波，你見到個默契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嚟㗎。Hungary 就我諗都係要等多4年後㗎啦，咁 Turkey 就睇下抵佢自己死啦，即係我諗係個成個即係我諗成個個外圍賽初段嘅一路都踢得唔好， 不過冇 RVP 喎，荷蘭要荷蘭要提冇 RVP 喎， 冇冇 荷蘭冇咯， 冇好啊， 咁好啦，對曼聯好嘛， 其實 你黐線嘅啫， 唔係啊，你對隊波都好，係你雲佩斯喺 咁呢兩場梗係玩僆仔啦，如果你雲高爾係 咪 先， 仲擺亨格拿內夾翻啲僆仔， 仲戀童咩？呢個都唔使冇乜唔使爭嘅係咪先？ 即係喺聯賽嗰啲 Stutman 嗰啲睇到 當係熱身賽咁踢㗎咋，即係如果荷蘭嚟講，你仲一場對安道爾，係囉， 用邦尼 唔會啦，亨特拿啦， 係 唔係好老實講，如果條三 T 係匈牙利、奧地利加德國嗰啲就幾好幾過癮啫，都冇乜可能嘅。 下一組呢，講下一組形勢。 好啦，等等先啊，路緊依組係大佬， 俄羅斯 係啦， 瑞士 嗰組啊， 瑞士啊， 喂未撈到啊 ，sorry 啊， 遲啲分 啊， 遲啲分讀住 邊組啊？ 依組瑞士就第一18分，咁啊第二就愛 又 係 第二名之爭啊， 第二名又有一爭，第一名就佢要再攞 Switzerland 攞一分啦， 攞一分啊 ，Switzerland 瑞士要 攞一分得噶啦， 係啦， 咁啊要爭嘅呢組就以前四隊都得噶喎， 冰島、 斯洛文尼亞、挪威同埋呢個阿爾巴尼亞， 第二鋪啦，查咗上嚟。 阿迪上次咧就話發窮惡嘅，我記得嘅，即係啲窮越窮嘅越見鬼， 我覺得 嗰啲國家咧就會搏命啲。 我覺得呢四隊應該每人攞條女出嚟會好啲。因为啲女即係其实几环球小姐 feel 啊，冰岛小姐、斯洛文尼亚小姐同挪威小姐同马尔巴尼亚小姐都几靓， 塞浦路斯小姐都得， 系啊 ，OK， 塞浦路斯而家爆尾啊嘛，都冇四分，想攞条女出嚟都冇用啦，系咪先？屌，OK， 咁啊四队啦，啊一系就攞条女出嚟，一系就开台啦，咁啊但系又真先，最后就。Albania 就會對瑞士， 嗱我想講， 斯洛文尼亞就會對挪威喎。 嗱我想講啦，冰島係最著數嗰隊，點解咧？主場就會對包尾嘅， 對包尾嘅塞 浦 路 斯。OK， 點解咧？因為斯洛文尼亞最當然啦，都係主場對挪威啦，同一晚今晚打嘅賽事啦。 但係 翻到去下一個禮拜咧就咩？ 咁啊，冰島都要作客對挪威啦。 但係斯洛文尼亞就要對榜首嘅瑞士啦。係啦，咁所以睇落去就似斯洛 打完先再算啦， 打完先再算啦。 呢四隊真 係今晚再估啦。 大致上， 大致係 F 組 係咯 ，F 組就係俄羅斯同葡萄牙嘅之爭啊，其他嗰啲都唔使搞啦。咁而家問題就係話邊隊第一名，邊隊第二名啦。咁賽前斯朗就話，雖然咧個被我哋就被動啦，咁但係佢話好有信心咧。最後咧，葡萄牙咧係第一名出線嘅。 支持葡萄牙， 黐撚線嘅，語無倫次。 支持葡萄牙。 唔使啦，我唔会支持啲咁嘅球队，唔好成日要逼我咁样做得唔得啫？ 虽然 俄罗 斯，俄罗 斯根本就伊斯切两场，一人对卢森堡，一人对亚塞拜疆。 虽然都系在客，但系两场都 睇到，根本斯朗系唔识波嘅。O K 吓，即系如果你揾佢做网台节目就扑街啦。咁就佢就葡萄牙就会对以色列啦，会对卢森堡啦。咁我觉得今晚嘅葡萄牙都已经有权失分啦。 硬仗系以色列咯，因为以色列嘅希望就系两场赢晒嘅啫，即系佢搏低 以色列一定同你碾过， 一定要赢葡萄牙同埋赢之后嗰场佢先至有得翻身。 系、哦，佢都有得追上嚟噶、哦， 啊、 有六分俾佢争，有粒咦系、哦， 即系数字上 可以赖低以色列、哦，系、哦、啊，冇错冇错， 但系 咁啊，所以以色列今晚系会同佢狂碾嘅。咁啊，過咗今晚先講啦，斯朗要嘥氣嘅啫。 喂，知咗咯， 知咗。 知咗方面啦，波斯尼亞同希臘兩隊19分就帶咗出嚟㗎啦。 嗯， 二加七兩隊係咪先九？ 咦，哇，19-19， 兩隊基本上就就攜手啦，爭咗邊隊打附加賽，邊隊 咁啊，睇下對手啦。 對手方面係其實。 喂，波斯尼亚着数啲，有场对住列斯登士敦， 作客啊，对翻 敦士登， 列斯登士敦 ，OK， 系呢个地方得几万人口嘅咋，好鬼正啊！ 但人哋攞两分， 系啊，好卵犀利！ 但人哋真系攞两分，嗰两分喺边度攞翻嚟噶？ 唔卵知， 转头车啊，转头车。 好， 咁啊，希腊咧今晚主场就会对住第三名嘅斯洛伐克，咁啊。 难搞啊！ 唔系都系嗰句啦， 难搞、啊。 希望波斯尼亚一路挨到上去之后就出线啦，即系有得 系啊！我哋讲咗啦，嗱、 啊， 除咗今晚为呢个奥地利打气之外，一定为波斯尼亚打气啦。 我就 点解咧？ 冰岛， 千祈唔好捻出 A 面啦、啊，大佬真系好难。 我宁愿去附加赛打算啦。 冇错啊，因为啲名字太长啊，咁、所以呢、這个就唔好搞咁多嘢啦。 有机会开细添， 系嘛？ 希腊对斯洛伐克。 O K， 咁啊。 哇！下 又使唔使跳咗来 I 组先啦 ？I 组其实冇嘢 ，I 组讲埋先啦，两三句啦。 I 组好简单啦， 士兵同埋呢个法兰西啦。 问下 士兵就攞两场波六分，要攞四分嘅。 系啦，问下卡妹啊， 攞四分。 西班牙同法国，觉唔觉得西班牙会香啊？ 我唔覺咯， 咁啊係咯，基本上一定係去巴西㗎啦， 咁法國就一定打附加賽，跌埋咗心水㗎啦，冇嘢講啦。咁但係呢組嘅今輪咧有少少嘢講㗎 ，Spain 真係要講下，有啲新人腳喎，大家可以係。終於啊尤其是經一終於都要睇下西班牙喎、終於出場喎、啊、喂可能打正選喎我覺得實有得出場 我覺得啱踢㗎喎、 是 真係啱西班牙踢㗎喎米祖係 佢係可以打到 一來佢有儲蓄即係佢有儲等嘅優勢之內佢係識踢 force line 㗎嘛 係 好啱西班牙踢㗎佢 同意 咁啊另外兩個前鋒入選嘅就係尼格道啦同埋巴塞嘅帕圖啦，咁啊， 因為點解選米祖呢、 okay. 就因為大衛偉拿受咗傷嘅馬體會嘅， 係 咁就所以就即係、補選咗米祖入去，就拖咗米祖去打啦。 OK， 咁啊睇睇個立立嘅人腳咧，就睇下先啊，都有啲唔係經常入選嘅面孔嘅，咁啊馬德里嘅 Sean Fran 啦，值得啦，應該揀翻啲馬德里啦，大佬最近咁 hot 係咪先？咁啊馬德里其實就都唔係多喎，一兩件嘅啫，我見到 Sean Fran 有高基啦，中場高基有入選啦，冇啦。好似都係一件你兩件啊有仲有一件馬里奧蘇亞雷斯咁啊都係三件 本來有四件嘅咁本來有 大衛偉拿啦吓 都唔少嘢 㗎 ok 咁啊另外一紮就仲有啲咩呢西維爾摩連奴有入選啦阿爾伯圖摩連奴啦仲有其他仲有就都係所有熟面喎伊斯高啊大衛斯華都有啦咁啊巴塞嗰啲特登我都唔提嘅噏得出都大家知咁仲有就 曼城啊 曼城拿華斯都有入選喎、OK， 咁啊， 阿仙奴嘅蒙尼爾啊， 夠攞四分㗎啦蒙尼爾入選啦係啦夠攞四分 因為呢組就西班牙踢小場嘅 咁就佢就可以咁其實佢嘅優勢就是 法蘭西第一場， 法蘭西剩翻場，因為呢組就少一隊，少一隊波嘅，踢八場嘅總共就 好。係啦，咁啊，俾你哋講講呢個 H 組嘅形勢究竟係咩？ 有呢、這個有呢個蘇亞雷斯同呢個咩嘅？ 哎呀，我正想講咩？ 波蘭嘅烏克蘭定烏拉圭啊？ 烏克蘭啊，烏克蘭嘅蘇亞雷斯同埋科蘭啊， 嗰三把尖刀係嘛？ 係 三把， 係咪有個節目係咁講係嘛？ 係啊、 okay ， 第三把尖刀個謎嚟嘅喎。 嗯， 佢冇講到， 冇講到啊！ 唔係佢咪噏錯咗啫，冇咁笑啦。我都話孔卡係巴西啦，係咪先？ 冇講過。 OK， 唉，呢一組老細講句， 形勢 六個大風上 OK， 嗯， 好辛苦地。 四隊喎、哦，四隊有一隊。 榜首英格蘭16分，跟住對落兩隊差一分嘅啫，烏克蘭同黑山攞15分，仲要包埋對波蘭第四位13分。 Okay、 英格蘭嘅優勢其實係冇嘅，不過你話。compare with 四隊嚟講，兩場波都係揸住個主場，但係咧慘就慘就對住對第三同第四嘅黑山，先要過黑山，跟住再要過波蘭，係咁係咁簡單 嘅。波蘭都難打嘅，波蘭有一場係對 平平，但 係你睇今 晚拆下局先啦、 啊。你睇今晚咯，啊、你睇今晚嘅原因，先要睇烏克蘭主場。 嗱，烏克蘭就會對波蘭。 咁如果兩隊你話是但一隊和咗，即係最好嘅結果就係和咗啦，一人一分啦。咁英格蘭如果贏到黑山嘅話咧，嗰場就叫穩陣啲。但係調翻轉， 如果 Ukraine 贏咧 ，Ukraine 就有權攞曬六分嘅喎。呢兩輪，因為拉斯嗰場對聖馬利諾嘛， 好在 咁就會係嚇、 啊。你計數就兩 隊。唔係咁佢，但你當如果即係有好多 scenario 啦。 係啦， 如果 Ukraine 係贏今晚贏波蘭嘅話、嗯，波蘭收咗皮啦、嗯、，Ukraine 咧就會攞住18分啦，打埋聖馬利諾就21啦。咁、嗯、你而家咁啦，即係我哋都係以從英格蘭角度睇啦、嗯，英格蘭就大撚鑊咯。你英格蘭就係話個問題話點解成個英格蘭好似愁雲慘霧咁咧排榜首，因為英格蘭睇落去係冇乜把握係攞得曬。六分嘅，佢攞曬六分就22啊嘛。因為最令人擔心係咩？你呢組咧，你發覺咧，嗱，英格蘭係冇輸過嘅，四勝四和。佢、嗯、贏嗰四場波就係贏兩場，贏呢個尾爾嘅摩爾多亞，同埋包尾嘅聖馬尼諾。佢係冇贏過 Ukraine， 冇贏過黑山，冇贏過波蘭嘅。所以呢個 輸曬， 冇唔係和曬啊。所以係冇，即係你俾唔到人信心。你呢，因為你而家拉屎嗰兩場就會係對住黑山同波蘭啊嘛。 咁可能可以從一個比較高嘅可能性去推算先。兩場應該和曬咁會 係啦。嗱，因為即係如果你 拆嗰、那個，我覺得 佢又唔輸 個方向計。 佢又兩場和曬，佢得18分會可以打附加賽嘅，其實係咪應該？ 嗱，我想講啦，18分可以打附加賽。 嗱，你當 Ukraine， 但係最 worst 嘅 case 要咁樣講啦，就話咩咧？烏克蘭如果輸咗俾波蘭嘅話咧，成件 咁就亂撚到咧。 即係因為點解咧？要咁樣講 咁啊，16係咯，佢又16啦，波蘭 咗上嚟 ，OK 係啦。 咁應該即係都係 咁最後一場咧。 最後一場英格蘭， 波蘭就一定唔會放過英格蘭， 咁就好恐怖啦， 大撚鑊啦， 係啦， 英格蘭就揸住主，其實佢揸住兩場主場， 唯一個， 但係呢班球員，屌你老媽會腳軟噶嘛，我哋知道係咪先？ 温布萊咧， 所以今晚點咧？即係今晚如果係英格蘭等咧，就要望波蘭輸緊咗佢先啦。 唔係，我應該咁 講， 我應該咁樣講， 和咗呀？ 望咩咧？望英格蘭贏咗黑山啦，贏咗。 咁而家大家咁愁就因為大家都先 assume 英格蘭今日贏唔撚到黑山㗎嘛。 我知咁但係真係唔係因為 就唔使愁啦屌。 咁我覺得唯一真係寄望嘅就係英格蘭贏到黑山啦，贏到黑山就成條路就光明㗎啦，無論烏克蘭贏輸和都好。 唔係我覺得你呢個係廢話囉，咁你真係要贏緊曬兩場就六分咁就光明㗎啦屌。你而家就問題贏唔撚到嘛。 烏克蘭係尾場對聖馬利諾。 是啊 是啊 是啊，咁、你仲有一队我哋喂仲有一队 三分嘅咯， 係啦仲有一队我哋未讲喎，黑山喎、啊、黑山对完英格兰会对咩啊，黑山对摩尔多亚喎、啊、又即係嗱即係咁讲，黑山同埋烏克蘭都揸住三分㗎，即係我哋嗱我哋要重新先報个榜先啊烏克蘭其实而家唔係15分㗎，係18分嚟㗎， 黑山 都係18分嘅，咁波蘭我哋当住都当咗係13分先啦，咁英格蘭呢亦都係大约係16分到啦， 即係其實落後緊㗎，你知唔知啊？嘢應該你當佢係 唔係？我應該咁樣講啦。今晚贏咗黑山城嘅局，點解光明嘅原因咧？無論烏克蘭贏同輸同和都好 ，OK。因為最後嘅結果就係話咩咧？假設就係一定會有個附加賽打。 英格蘭如果贏黑山就一定有附加賽打，冇錯。 所以乜都唔使諗㗎啦，唔好望波蘭嗰場，住望咗呢人先。當然啦。和咗黑山或者輸咗俾黑山嗰就唔好諗㗎啦，呢隊波就拜拜㗎啦，即係唔使世界盃唔使預佢嘅，基本上就係、 啊啊、 今晚就生死決， 同埋都冇得賴㗎啦，嗱兩場都係主場嚟㗎，係 啊， 兩場主場嚟㗎，咁啊要死就使翻英格蘭撞身，再真係好有意思啊呢樣嘢， 應該係全香港嘅酒吧都係撐英格蘭。 應該算好好啦， 係咪啊？而家有咁多啊！ 世界盃冇英格蘭， 係 不過好熱踢日頭喎。 係啊， 咁啊啲酒吧都 冇所謂 啊，算好好噶啦。即係第六彎、第五彎、第六彎、第七彎，成個局係俾英格蘭最後上翻呢一刻嘅。 唔係啊，佢又唯一一隊不敗㗎， 係有運㗎，話俾你聽。烏克蘭香咗一場， 咁但係我哋即係我哋諗翻上一輪啦，即係你0-0嘅作客對烏克蘭嗰場波啦，即係踢完都俾人屌到風咁啦，即係嗰種消極嘅睇法。 但係嗰場係弱陣啊嘛， 嗰場波又冇 殘陣， 殘陣嚟嘅，即係又停賽停賽等等啦。 唔係今場你起碼肯定朗尼嗰啲會有一踢啊嘛， 朗尼會搭史努力治係啦，所以嗱要睇翻陣容，今場就強翻好多嘅，兩個都你又是史努力治係。狀態 fit 噶嘛？你 朗尼都 fit， 其實兩個教唔教得到咧？預測啊！ 利物浦加曼聯喎 嚇， 利物浦加曼聯， 我成日都講噶啦，利物浦同曼聯係可以一齊生活噶嘛？講撚咗俾你聽啊，經恩， 好多好多年都係咁噶喎， 係咪先？可以長相廝守噶， 你諗下最 好嘅。真系啊！屌， 喂， 谂谂住报两分五加一战之仇， 唔系我报翻俾你，因为英格兰踢得最好嗰次世界杯90年就系好多，其实都系利物浦啊，曼联啊，热刺啊呢啲球会出嚟嘅球员。搭埋一阿仙奴啊，夾埋一隊，咁先睇得好。 我想講咧， 係嗰年 頭先傑斯答話，即係史道力治搭朗尼，會唔會呢隊組合拍得到啦？拍得到㗎，即係兩個嗱，你見到史道力治移即係蘇七出翻嚟嘅時候，佢有陣時佢會就到阿蘇七打嘅，然之後朗尼亦都係就住個前鋒去打。 其實你而家睇住我睇住個 squad 咧，其實咧就比上一輪個 squad 係好好多嘅。嗱、你首先就係話，如果你唔殘，唔好用殘嚟講先啦，起碼你話如果講近況嘅，加翻好多件愛華頓入去啦，唔係你愛華頓嗰幾件係 fit 㗎嘛，目前積基卡啦、邊恩斯啦、巴尼有入嚟啦。咁你仲有巴尼有，但係起碼都個 squad 係強嘅。 啊 ，Lambert 有喎 ，Lambert 有入選喎。 林柏特 有，但唔會出㗎啦。林柏啊，兩雙大一定有啦。咁你就算係即係目前揀翻利物浦嘅球員，咁啊信心亦都強啊。咁但係就好啦，唔公道呢個揀唔撚多曼聯嘅仆街啊，真係咁啊，韋碧克啦、朗尼啦、卡域克、Cavalry， 跟住然之後宗師，跟住 Smalling， 哇咁撚多，最多係曼聯仆你個街。 唔係啊，後衞係冇乜得揀啊。 咁係，因為其他幾隊都冇，你曼城得個米拿 ，OK， 係得米拿呢扎啦。 買咁撚多英格蘭。 係啊，係咪啊？ 我哋嘅有 咁啊，仲有 宗師屌， 熱刺就有。卡沃卡啦，仲有就唐新都有入選啦。咁、所以其實目前嗰個 squad 呢個 squad 係好過上一輪嘅。咁所以其實冇乜藉口要死㗎啦。 睇下黑山嗰邊好喎。 係。 黑山嗰邊又點？ 睇下黑山嗰邊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先啦。黑山嗰邊我記得有祖維迪嘅，有祖維迪，我記得，睇下先。 我有信心係英格蘭六分攞曬嘅今個彎。六分攞曬， 唔係啊嘛，咁撚有信心。 第一，佢即係上個彎係最惡劣嘅時期，俾佢捱到嗰四分翻嚟啦。OK， 咁然之後今彎出翻，即係叫啲人腳上大半隊正選，真係出翻嚟。夠同埋有得主場攞住去打㗎， 有得恰喎， 有得踢， 有拿斯迪石喎，真係有得恰喎，垃圾斯迪石出嚟就唔妥啊，拍住伊雲盧域。伊雲盧域啲係間唔中係會化温啊咁樣啦，咁啊仲有 最緊要係咪打中 係啦嚇邊個？ 如果伊雲盧域打中堅， 多數伊雲盧域睇翻呢個睇翻國家隊，多數係打翻中堅嘅喎。 打中堅咧就 應該都會有啲， 因為有閘啊嘛，你譬如高拿魯夫嗰啲又會打翻閘咯。 都幾得恐怖喎，即係伊雲奴域。 係啊，呢隊中堅會發波運㗎。係 啊，係啊， 係。咁啊，仲有就見到祖維迪啦，應該。 胡仙力啊？ 嚇？ 胡仙力 啊？唔係啊 ，sorry 啊 ，sorry， 我睇錯。我又睇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今晚真係成晚都出錯，你再講住先，我再揾返先，真係係啊睇錯咗， 揾清楚， 記得係有胡仙力嘅黑山， 唔係呢個拿斯迪石啊，又講錯咗， 拿斯迪石好似 係 塞爾維， 佢睇 塞爾維啊， 出奇啊，點解會有拿斯迪？ 係因為呢幾隊都係， 我記得拿斯迪石係同阿維迪同， 今晚我有呢個國籍呢個錯亂症。 你是中國定香港 嚇？ 你是中國定香港？ 唔係我都 好嗱，重新再講過。啊，都係其實都唔錯噶，即係有沙域治喺度啊，費倫天拿呢個又係踢過曼城啊，係啊，呢啲都係成日會發波温噶啦。咁啊，仲有就 前邊啦， 我想睇下祖維迪有冇嘅，祖維迪係有嘅，冇錯，有祖維迪嘅。 有祖維迪，胡仙力 有祖維迪啦，有胡仙力啦，係啦，有一紮呢紮啦。 記得有胡仙力嘅。 系咯，仲有啲乜嘢咧？ 胡仙力 系尾，系我谂系个尾差啲啦。 后边 中后场都一般嘅啫， 一般啫啦。 唔系啊，但系上两次踢，你记唔记得？都唔系，都系冇乜优势，应该难到系。 唔 系啊， 应该咁样讲。黑山跌翻落嚟，某程度上嘅原因，第一作客输俾波兰，主场输俾乌克兰，即系其实黑山个。即係得返落嚟嘅，即係近國家隊嚟講個勢係唔係咁好。 算啦，睇自己啦，英格蘭。 咁我即係我低嗰句啦，堅持地英格蘭係直接去巴西啦，將機票買到買得過㗎啦。 喂，問下卡妹，你會唔會幫呢個波蘭打氣啦？喂， 我唔會㗎喎。 點解咧？ 欣賞還欣賞喎，咁啊會幫佢打氣都係西班牙嘅。 係咩？但系有你个外将噶喎，波兰 唔系好外啫。 最近好拉你嗰个咧 ，Kuba 系啊。 哦，唔系啦，你咁样讲嘢嘅，我都唔知佢路过啫。 我以为你话吉布司机 系嘛？ 唔系败家都不得了呢个人真系。 有啲多蒙特嘅因素喺入边啊嘛。 嗰三宝少一件啦。 都唔系话特别好捧佢哋嘅啫。 O K， 波兰就真系机会会微噶啦。 系啊， 不过呢队波始终都系唔系太均匀啦，成队 squad。 之前就波蘭三寶，咁比斯石就長頭㗎嘛， 好 仲未出嘅， 踢起上嚟又唔係話好鋭囉，功德 好咁啊，都差唔多啦，係咪即係睇埋啲網友有咩讀先，有冇啲咩讀下位網友？ 網友唔知喎， 吓 ？Cheap Lab 有喎 ，Cheap Lab 有咩？ 跳 哦 ，OK， 咁啊，再讀一讀啦。Sam Cock 佢就 Tom Carefree 啊 ，has been ruled out of England's matches against 呢個黑山 and 波蘭 with the calf injury 啊 ，Carefree 傷咗 ，OK， 醒啊，識扮傷係咪先？咁啊，仲有就 Sam Cock 就再次補充啊。嘩，補充咗好多嘢喎，就係、是、哦，佢鋪咗相出嚟，多謝曬。就係、是、Mo Farah 呢喺呢個阿仙奴踢波嘅嗰啲風采。嘩，仲著埋呢個阿仙奴嘅衫喎。佢話唔講唔記得，原來今季喺呢個 Underhill 呢，佢係用球員加教練嘅身份同呢個梅 Mumba 對抗過一場呢個慈善賽㗎，即係 Mo Farah 呢個係波痴嚟㗎，原來都係。咁仲有呢就 Ben Robin 呢，佢就話嗱，有圖有真相啊。穆里奇咧生嗰個 B 咧就唔信國內嘢噶，要開個北上足球頻道啊，咁樣啊，啊有幅相咧影咗出嚟，嗰度香港嚟嘅咩？係、哦，真係、哦，可能真係住喺香港啊，因為穆里奇會住喺香港，我諗非洲人都咁搞法，你香港有乜法子唔冧啊？ 但係咪住喺重慶啊？ 啊，唔係，對唔住，再講一次先，咪搞清楚先，穆里奇佢喺邊個國籍？今晚真係好冇信心，穆里奇好似係巴西嘅喎，又 好難答你， 我唔好似係巴西， 穆里奇係啦，摩連奴嘅大陸譯名咯。 唉，真係搞唔掂啊！今日有呢個國籍恐懼症。 咁啊， 係仲有咩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 有冇貼士俾啊？ 我俾啊。 好， 有啲信心啊。 你頭先咪噏咗幾場咯？ 冰島 瞓身， 冰島瞓身， 係 過落去，過落去英格蘭度。 嚇！ 今晚嘅場次係嘛？ 係啊，冰島個英格蘭星期五二十啊馬會，同埋星期五二十四。咁啊， 哇！你真係好撚難過到喎， 跟住貼一貼啦，貼多隊啦。 你點都要貼多隊嘅喎， 係啊，你咪俾佢貼。 厄瓜多爾和烏拉圭頭先講咗啦， 系啦，咁我要阿圭多尔和乌拉圭啦。 呢场你话分身嘅， 系啦，呢三场啦。 O K， 佢今晚就仲有冇人俾啊？ 师兄咯。 吓，师兄有啊？喺边度啊？喂，Facebook group， 点我睇唔到啊？好，行去先，等我搵。 我帮师兄。 好好好好。 未有人睇到。是英甲嚟㗎，吓英甲添啊！ 英冠系嘛？ 英甲， 英甲 ，OK， 再低一个层次，我记得。 普雷斯顿让球主客和主胜，系啦，巴拉福特让球主客和主胜，呢、這个彼得堡客胜。 嗯， 哇 哇，你睇我哋 冇人哇 你睇我哋啲足球频道啊，嗰啲我哋啲啊网台主持几犀利，真系搞唔掂。系 OK， 仲有冇啊？仲有乜嘢？ 仲有冇啊？ 仲有冇啊？你哋 俾唔俾得啊？ 俾咯， 俾咯。 首先比利时对呢个克罗地亚，咁啊比利时赢啦。跟住就意大利波兰啦，一比零啦，对丹麦。 对丹麦赢一比零。 系 ，OK。 喂，跟住，好。跟住我始终都系英格兰情结啦，赢黑山细啦。 阿夏萨特，睇一睇你，马会有啲鬼鬼地啊！比利时嗰场波。 是 比利时作客啦，克罗地亚个主场啦，系热过比利时啊，比利时 2.9， 克罗地亚 2.2。 唔紧要啦，我真系支持比利时嘅，唔好。 喂，我哋仲有个主持俾咗， 讲埋啊。 Triplet 就俾咗英格兰0-0黑山。 哇， 得嚟 嘅，唔得咁啊，正路嚟嘅。 喂，咁啊系，佢一分就搞掂啦嘛。 唔系，其实佢买咩咧？佢买学神啫嘛。 唔係，因為你其實你要再係啊，你諗下，其實嗰個形勢上，英格蘭可能第一場係會打保守啲嘅，因為最容易唔好輸咗嘛，第一場係 啊， 咁所以和波係唔奇嘅，即係我就唔明點解大家睇得咁樂觀啦。 希臘對斯洛伐克啦，細啊， 嗯 好啦，我唔俾啦。是啊，費事害親那些球隊啦，真的是啊， 好像會比上葡萄牙添 啊， 都好喎、 啊、葡萄牙啊，算啦，你咁撚想我祝福佢啦，葡萄牙對咩 對以色列囉、 啊、葡萄牙攞撚曬六分啦，呢一次 唔係你真係贏係合理嘅， 你真心啲先至誠心， 葡萄牙攞撚曬六分 ,C 朗入六球，系啦 ，hat-trick， 好嘛，得未啊？屌你真系黐线，好， 系 咩？ 有难， 你嘅组都有 C 朗嘅， 但系佢话入六球， 夸张啲咯。 葡萄牙对以色列， 难你都会入拍波， 难你入八球。OK， 好啦，咁啊，喂，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仲有咩补充啊？ 冇乜嘢补充啦。 OK， 串道尽，你使唔使再补充下？ 我串道尽，非冇乜啦，真系，大家。要報名嘅 email 翻去 regis@regis.com.hk 啦，寫翻串到盡啦，咁我哋會通知翻你啦，係啦。 好啦，咁啊，大家就記住聽星期二嘅 HBS 啦，唔會有今個禮拜咁 hea 啦，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 hea。 我哋有星期二先講，係 啊。做咩？星期二有咩啊？ 星期二有啲特別嘅環節啦，我哋 係啊， 哦，係 啊， 咁得意㗎。好啦， 卖关子先。 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啦。Eddie 啊，记住听呢个好波桑啦，下个礼拜二就应该冇夏萨特噶啦。OK， 好啦， 未必有啊。 OK， 好啦，拜拜啦。 咪走， 系做咩？ 大师继续留落去。 系啊。 啊，唔系，咁啊，我仲有，你咪讲埋大师先啦，俾你讲埋。 前线打到嚟咯。 系，咁啊，要留意前线打。咪仲有一样嘢，真系好多礼拜都唔记得多谢噶。唉，顺便啊。多謝埋呢個粉種啦，其實呢個每個禮拜嘅大家有留意呢個足球頻道啦，有啲好精彩嘅音樂啦，每一節結尾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唔知㗎嗰啲音樂，咁每一節都好多驚喜㗎，咁anyway 真係多謝曬粉種啦，搵到啲好正嘅音樂，即係擺返喺度，咁大家又可以 親㗎喎，仲要個 係好有品味嘅，即係我覺得係 OK 咁啊，呢個係粉種嘅心思嚟㗎， 係啊，我都係 關我哋事㗎， 我都係擺返出嚟。 咁今晚嗰三節有咩歌仔咁啊，我哋又可以聽下啦，係咪 OK 咁啊，差唔多老婆，下個禮拜星期五晚嘅足球頻道再見啦， 好啦，拜 拜。 No había medallas, solo hambre de gloria. Solo se jugaba por la camiseta. Como en el potrero, taquito y gambeta. Y vino una copa, llegó la primera. Con el matador envuelto en banderas. La gente alentaba en